才顿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来跟各位再次的重温到的是陈慧娴的歌声。好像陈慧娴的名字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四个字儿：千千阙歌。没错，这就是她的一个招牌作品了。那么今天的音乐导航一开始，肖辉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作品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是翻唱自日本超级巨星近藤真彦的一个作品。据说呢，在1989年的夏天，香港到处都是陈慧娴的海报，大街小巷的到处都飘扬着她的歌声。陈慧娴富有磁性的嗓音，情真意切，使人是百听不厌。昨天晚上呢，在央视的音乐频道也是看到了陈慧娴所演唱的这一首《千千阙歌》。虽然说嗓音和底气已经是大不如以前，看面容上陈慧娴呢也许已经是人过半百，歌唱的水准呢也相当的非昔日可比，但是我看到了台下的歌迷对他依然是疯狂依旧，支持依旧。更让我欣赏的是，陈慧娴虽然说已经是人到中年，但依旧还是用真人真唱的方式为大家来进行表演。在这当今的华语歌坛和流行歌曲界已经是不多见了。虽然说作为一名曾经非常有名气的歌手，这次在舞台上的表现一般，但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真诚，歌声呢也是很真实的，并没有像现在绝大多数的歌手一样，由于自身的歌唱实力不强而恐怕在舞台当中出现问题，使用假唱的方式来欺骗观众和自己的粉丝。在这一点上，我感觉陈慧娴做的事就非常非常的好，尽管他的现场歌唱不尽人意，但是我们也是要为他来点赞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间段，30分钟的听歌时间，你是否还在那一端呢？有请出两位歌手，张靓颖带来《终于等到你》，以及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

处听见叹息的诗，再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再挂念着昨日情意。挥不去亦云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哭一洒泪，洗不去多忘情的罪，拥抱着儿子，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望献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收不恐怕不易。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分享到了李健达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也许不易》。《也许不易》呢，这是发哥的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当中的粤语插曲，李健达来进行主唱。对于这首歌的国语版呢，非常的熟悉了，这就是罗大佑的《你的样子》，一部经典的电影和一首可以令人落泪的歌曲，今天听起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故事情节呢？今天的音乐导航就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两首歌，一位呢是郑中基的《你的眼神背叛你的心》，以及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剩下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们的微友在微信当中来给肖辉所推荐到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安排播出，明天我继续在这等候各位，拜拜各位。 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地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